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相信哈，各位朋友最近呢从世界杯的这个热潮当中出来，又开始关注一个新的点了，那就是综艺节目中国好声音哈。这档节目呢已经连续制作播出了6年，无论是在这个综艺界还是音乐界呢，可以说这个节目都会有不小的影响力。那么在之前的几季节目当中呢，导师周杰伦呢是一直充当这个导师组的搞笑担当，对吧？结果呢今年就有人来跟他竞争这个地位了，谁呢？李健，秋裤男神啊。那么在歌迷的眼中呢，李健是一个绅士幽默的段子手，他呢可能不会做出这个让人捧腹大笑的举动啊，一直都是相对很严肃的这样一个面孔，但是呢他说的每一个段子和笑话却都能把大家逗得捧腹大笑。 OK， 今天我们的歌坛新闻录板块来跟各位聊的就是段子手李健。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聊聊各位对李健的印象如何。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之前呢在网上流传的一个段子说什么呢，歌手李健跟主持人撒贝宁一定有很多的共同语言，为啥呢？因为李健是通过一首说句心里话保送的清华，撒贝宁是通过一首这个小白杨保送北大。李健说呢，清华不是我的梦想，撒贝宁也说我的北漂是被迫的。不过呢玩笑归玩笑，这两个人呢也都是名副其实的学霸，尤其呢就音乐方面来说，李健是真的是一个学霸了。当时呢有一个文艺夏令营啊，听着就很文艺是吧。李健呢一听说这个歌唱得好高分，高考能加分，他就去了。因为之前呢他总是爱模仿谭咏麟啊，自己觉得哎唱得还挺好的，结果呢一进夏令营就傻眼了，人家根本比的就不是他这流行，人家比的是美声民歌，或者说是器乐，什么钢琴啊小提琴等等。结果没办法，李健呢只能从人家规定动作当中挑了一个，然后呢他是现学的民歌，学了4个月，最后成绩如何呢？全国第一。估计呢跟他同届的同学们要是知道这个过程估计就绝望了，因为呢很多都是学了好多年的乐器啊美声啊，可以说是个个身怀绝技，结果呢全国第一，您这位才学了4个月，这上哪儿说理去。好吧，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李健的歌《贝加尔湖畔》。 往返，在北家儿不盼。 北加尔湖畔，来自李健。很多人喜欢李健呢，不仅仅是因为他的音乐，他的品味，还有他骨子里的那种很高级的幽默。他呢，不是靠那种插科打诨抖包袱，而是一种呢让人很舒服的一种分寸感。有一个关于这个李健的喜闻乐见的事儿呢，就是他至今依然用着那种按键手机。那款手机呢，他用了很久很久。那有一次呢，上节目的时候，别人就问他，哎，这个手机是不是对你特别有纪念意义啊？他回答呢，特奇葩，他说，没有啊，因为我当过他的代言人。那么还有对于一直不用微信这个事儿呢，李健的回答是，我人比较有微信，所以说就不用那个微信了。但其实呢，李健是希望拿出更多的时间来用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比如说音乐，他希望减少那些无效的社交时间。但是呢，这样的话要是直接说出来就很扎心了，是吧老铁？他呢是选择用对自己的进行一个调侃，所以说呢就给人显得非常的绅士。异乡人，来自李健。 当你迷失在路上，能够看见那灯光，不知不觉把他乡当作了故乡，只是偶尔难过时不经意遥望远方，曾经的乡音悄悄地隐藏，说不出的诺言一直放心上，有许多时候眼泪就要流，那扇窗是让我坚强的理由，小小的门口还有他的温柔，给我 杰说，毛不易的新专辑发行的第一天毫不犹豫的就买了，因为制作人是李健，这可是品质的保证啊。异乡人来自李健。情商高的人呢，往往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呢，会让人觉得倍儿感亲切啊，这也是李健的迷人之处。那么看他和其他歌手的聊天呢，本身就是一个特有意思的事儿。因为最近几年呢，他总是参加音乐竞技类节目啊，难免会互相点评嘛，对不对？他呢，每一次去评价别的歌手，从来不说空话，也不说客套话。有一次在录节目之前呢，他透露自己非常欣赏林忆莲，但是呢一直没见过他，于是呢他就开玩笑的说，我晚上都回家嘛，他是一个不回家的人。这句话呢应该指的就是林忆莲的那首歌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后来呢林忆莲唱了一首蓝莲花，他觉得很好听，一边鼓掌一边说，哎呀真好，蓝莲花开了。这是点评唱的好的，那对于那些唱的不是那么好的，李健呢也有自己的点评方法。那么之前呢，在别的节目当中里担任导师的时候呢，有一次他就遇到了一个很紧张的歌手，唱的英文歌，没有发挥出自己的实力。李健呢就跟他建议说，你要不行啊，换一首中文的。这选手就说呢，好吧，那我唱一首安眠药吧。李健就回答说，别唱安眠药，唱点健康的。继续来听歌，风吹麦浪。风吹麦浪来自李健。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咱们的歌坛星云录一起来跟各位聊的就是诗人和段子手李健。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 没事人说，记得那一年呢，被《风吹麦浪》这首歌温暖过。后来呢，在网上搜了一下，发现有五六个翻唱的版本，除了李健唱的，其他的一个个点开听，听到最后感觉已经快审美疲劳了。准备关掉播放器的时候，想起来，哎，原唱还没听，于是呢，想着象征性的再听一遍吧。结果呢，疲劳的心情呢，瞬间感觉到了温暖。李健对于声音的处理还是很厉害的，在唱这首歌的时候，能够做到和情景非常的高度贴合。那么作为一个创作型的歌手呢，李健经常被要求给别人写歌，但是呢，经常是别人向他邀了歌，结果过了好多年，没了下文，还不是过了好几天，好几个月。那有一次录节目的时候呢，歌手张杰就问李健说，我08年的时候就找你邀了一首歌，都快十年了，咋还没写出来呢？当时呢，现场的人都以为李健呢，会很不好意思地说自己忘了呀，或者说是其他什么的这样那样的理由。但是呢，没想到李健特别理直气壮地说，我觉得呀，张杰的声音变高了，我以前要给你写歌呢，那就委屈你了，而且呢，我觉得你的声音还会更高，所以说我决定再等一等。大家一听是不是就感觉哈，他这么一说，表面上是在夸张杰唱歌技术的提升，但其实呢，他是在很巧妙地化解了自己的尴尬。似水流年来自李健。 在镜子里面，旧时光和我相遇，那片远远的天空，炉火映红的暖冬，大雁飞过秋天的海面，看这奔跑的童年，赤着脚的快乐，只不过是仓皇的一转眼。他手中的口琴唱的歌，唤醒贪玩的耳朵，是手中捧的红苹果，那年夏天他微笑着不说，青涩的眼泪，那时光渐渐沉睡，记忆中曾跳动的烛光，今夜又照亮脸庞，这不经意之间的回望，让目光走过 似水流年来自李健。有人呢感慨说哈，想读懂李健的段子是需要知识储备的，当然我觉得这话呢说有点夸张哈。李健段子里呢确实会夹带一些专业名词，但是呢我觉得也都是怎么说呢，常人知识储备内的事儿吧。比如说有一次李健参加一个音乐节目，那一期呢拿了第二，李健脱口而出说，嗯，二挺好的，二在质数里是排第一的。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十一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未来三天，本市天气以多云为主，高温闷热天气显著，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此外，由于前期强降水，山区及前山区出现滑坡、崩塌等次生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近期请不要前往上述危险地带活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多云渐阴，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十一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装修找一号新家，给您完美的家。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为什么年轻人选择一号新家？ 不耽误上班，全装全配全包，拎包入住超省心。 第二题，为什么老年人选择一号新家？ 不担心被坑，价格清晰透明，高品质的服务超优惠。 第三题，为什么单身贵族选择一号新家？ 不用自己买家电和家具，赠品多多，超有诚意。预约装修新居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 详见店内活动。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11:33，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儿个咱们的歌坛星云录板块来跟各位聊的话题就是诗人和段子手李健。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万鹏说了，很期待李健在中国好声音当中的表现，他和周杰伦的幽默呢还不太一样，但是搭在一块儿呢也很有意思，希望他在后面多出金句。这俩呢其实都有点那种冷幽默的感觉哈，不知道后面节目当中他们会碰撞出怎么样的火花，我们一起期待。麦田里的大米说，期待李健能够尽早发自己的新专辑，但是呢我更期待他能做一档脱口秀，绝对很有意思，一定会有很多关于说话的学问。这个主意不错啊，希望这个李健能够如愿的开一档这样的脱口秀节目。因为李健的作品呢总是能够这流露出浓厚的人文情怀和文学素质哈，所以说呢很多人都管他叫音乐诗人。其实呢不光音乐像诗，他平时说话呢也是出口成章，被蚊子咬到了他这儿呢就会变成什么呢，我在蚊子的食谱上占了一席之地。那他那爱人小贝壳，他说出了那句被无数人疯狂转发的，和你在一起的日子才叫时光，否则只是时钟无意义的游摆，是吧？一下就吃饱了哈。李健写的歌词呢，说的话能够被听众认为有诗意，主要是因为他读书呢读得很多。那么之前在录节目的时候呢，经常能看到他把这个莱昂纳德·科恩的传记放在身后，别人问他原因呢，他就开玩笑说，我想要成为莱昂纳德·科恩这样的人，希望他呢赐予我更多的低音。实际上开玩笑了，读书呢是他的一大爱好，甚至呢已经变成了他的一种生活方式。 下半段开始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分享李健的传唱度很高的《传奇》。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梦想着我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想你是你在天边，想你是你在眼前，想你是你在脑海，想你是你在心田。相信我们前世有缘，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 传奇来自李健，李健呢曾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做读书的有用与无用。在那篇文章中呢，他也提到了读书对于自己的影响，其中呢有两段是这么写的，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所谓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让人眼界更开阔，对自我有更清醒的认识，而不至于狂妄。一个人读的书越多，越会意识到自己的匮乏，但我并不将读专业书视为完整意义上的读书。在我看来，一个人不论从事什么行业，都应该读一些人文社科类的图书。人们常问我，阅读与音乐创作的关系是怎样的？他们二者时有关联，有时却未必。 我最近在读古诗，常惊叹古人奇绝的想象力，这样的阅读能锤炼我的语言，启发我表达的方式。但人生中更多的阅读是在无形当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李健，春风十里不如你。 终于没守住寂寞，让心悄悄开了锁，心潮渐渐涌上来，就像解冻的冰河，梨花开，燕归来，可是你却不在，不知如何找寻你，芬芳还在我怀里，抱双臂想守护一个秘密，不知如何形容你，温暖留在我心里，紧闭双眼不放走一丝甜蜜。 春风十里不如你，来自李健。尽管呢，很多人管李健叫音乐诗人，但是他呢却觉得自己跟这个称呼并不相符，因为他内心的气质呢一点也不像是一个诗人。他呢从小其实就是一个不太安分的孩子，最擅长的事呢是打架，而且他还被贴过危险分子的标签，别的家长呢都不让自己孩子跟他一块玩。这个呢也是有一定原因的哈，因为他的父亲是黑龙江京剧院的武生演员，所以说呢李健深受其影响，从小呢不但学过戏曲，还练过武术，还自学了三节棍。后来呢因为个儿长得高，没有继续走京剧这条路，但是呢还是会经常去健身，甚至呢他还曾在微博上发了一个视频。这啥视频呢？就是他健身指导的课程。所以说呢在李健看来，这些事情应该都不会是诗人去做的事情吧。向往来自李健。 我知道，并不

理想的音乐环境是能付费下载，能够花钱去看演唱会。我呢，在舞台上唱他人作品之前，一定要征得对方的同意，这是一个最起码的尊重。当时呢，记者就问，是不是必须的这个事情？李健的回答就是说，在舞台上的每场表演都是有钱的，你在用别人的作品赚钱，明白吗？就跟传奇一样，很少有人跟我打招呼就唱我的歌，所以说我司空见惯了。但是我要唱别人的歌，我不能像那些人一样。后来呢，很多综艺节目的这个节目组呢，也都证实李健呢可以说是所言非虚，每一次他去翻唱别人的歌都要跟创作者打招呼。之前呢，在歌手的舞台上有一首改编歌曲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就是假如爱有天意。当时呢，这首歌是他从国外买了版权，然后才重新填词演唱。所以说呢，从这些细节呢，就能体现出李健对于作品的尊重。一起来分享这首歌吧。 有多少爱恋只能遥遥相望，就像月光洒向海面。年少的我们曾以为相爱的人就能到永远，当我们相信情到深处在一起，听不见风中的叹息。谁知道爱是什么，短暂的相遇却念念不忘，用尽一生的时间却不会遗忘。 云哥说非常喜欢李健的性格，他谈自己的时候总是喜欢轻描淡写，好像什么事情呢都是轻轻松松的，但其实呢，谁都知道苦功夫都是私下里下的，但这种乐观总是让人感觉到自信和希望。 如今我们一天各一方，生活的像周围人一样，眼前人给我最信任的依赖，但愿你被 假如爱有天意，来自李健。每一次翻唱别人的歌曲前都和创作者打招呼，但如果创作者没同意，李健呢是坚决不会唱的。换歌，李健呢曾经在一次演出当中唱过一首名为《车站》的歌，这首歌呢也是他自己填词翻唱的日本歌曲。据说呢，他曾经录制过一首编曲制作非常精良的录音室版，本来呢是想在15年的专辑当中去发行。当时呢，为了表达自己的尊重，他特地去日本和原作者进行沟通，但是呢，由于一些问题，原作者没有同意他发行这个正式的版本。所以说呢，